上空好瞬间熄灭的烟花，宣告了我们之间那些破碎童话。我的天空被乌云在挤压，眼泪随大雨倾盆而下。我没有其他情话，我没有礼物和花，我只有对你无尽思念填满的牵挂。我用尽所有方法，我用尽所有剩下，还是没办法将你留下。我看着日落结束之前盛开的晚霞，我们的爱也只是瞬间消失的繁华。你是我刻在心里面最深处的伤疤，对你的憧憬无法毁坏崩塌。我看见你亲手为他穿上白色婚纱，诉说着对我说过的誓言和煽情话。或许在平行时空爱情也会有时差，我也是你曾经最深爱的他。上空好瞬间熄灭的烟花，宣告了我们之间那些